心量要能包容啊！啊，学佛没别的，把心量找回来。啊，在现前没有不能包容的，尤其是逆境恶缘要包容啊，不能包容你会生怨恨，你会有怨气，会有报复啊，那个事情就麻烦，就会招来来生后世冤冤相报。如果没有缘分遇到佛法，这个冤冤相报越报越残酷，越报越严重，苦不堪言啊，双方都苦啊，不是说对方苦你享乐，没有，双方都苦，错了，真错了啊！成佛不是说念很多书啊。啊，不是说知道什么多少，你所知道的所做的事都有限啊。佛是叫你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是没有限制的，过去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，你回归自信，自信变现的一切你全知道。你要想学生生世世无量劫，你也学不完啊！你懂得诀窍，不要学全知道了。我们经题上的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这五个字非常重要啊！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就这五个字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方法是手段，这个手段是让我们得到清净平等觉。那么你是真学佛，你在佛法成就了。如果学一辈子心不清净，没学到；心不平等，没学到；不开智慧，还生烦恼，这是凡夫啊！啊，天天诵经拜佛没用啊！啊，学佛学什么？清净平等觉。对了。啊，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，这功夫就不错了。一月比一月清净，肯定你决定往生净土，月月都有进步。啊，读书你喜欢哪一门东西选一门，一门深入尝试学习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你就天天盯着这一部书，每一天读它，遍数越多越好啊。像我们现在学的无量寿经非常适合现在人，它不太长，它也不算短， 啊，都熟了，能够背诵了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50分钟，啊，念得快的40分钟，啊，50分钟，1天读10遍，1天读15遍，啊，读10个小时，这10个小时在修什么？在修禅定。为什么？读书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啊，不求解义，只求读得清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只求这个，啊，念个3年5载，其义自见。这本书里的意思，豁然就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心清净，就一头小智慧；你的心平等了，就头大智慧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跟自信通了，用这个方法打通了自信，让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透出来了，世界全通了。一经通，一切经都通了。佛法通了，世间法也通了。啊，大乘佛法里头有科学，我们这部书里头有。有近代的科学，有哲学，你全通了。妙啊，真妙啊。我们没开悟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迷悟的关键再放下。你为什么不悟？名闻利养没放下，五欲六尘没放下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七情五欲还在作祟，这就是你不开悟的原因。放得越多，你所悟的就越深越广啊。所以学佛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就是学放下，学开悟啊。最重要的是放下，放下才能开悟。啊，看破会帮助你再放下。这4个字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它相辅相成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真用功夫的人，这一条就是成佛之道啊。看破不放下，等于没看破啊。这84000法门。任何一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，确实没把握，烦恼习气很重啊，断不了啊，这怎么办？ 如来以无尽的慈悲，啊，为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法门，就是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法门的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你居住信愿行，你就能成就。啊，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，过去生中修的，福德也是过去生中修的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净土这个法门，你这一生往生了，那就说明你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是前世修的，无量劫修得的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果报现前了，不是偶然的。啊，这个法门是著名的难信之法。你怎么会相信？所以，真正能相信，真正肯发愿，真正肯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人是经上所说的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。因缘是你有机会遇到。你这一生能掌握住啊，不改变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老实听话真干，这种人肯定遇到善知识，肯定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这样的人太难得了。啊，现在人不老实，不听话，不肯正干。啊，那么这种人这一生不会有成就，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啊，来生啊，他要真正持戒的话，好好修行，他会得人生好的升天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如果做错事情的话，那他就堕三途去了。啊，这也很可能。为什么呢？最严重的是劝别人放弃念佛，修他的法门，这是断人的法身慧念，这个罪过很重，这是地狱罪业。要想出六道轮回，一定要得定才能出去，不能得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要出离十法界，一定要大彻大悟，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出不了十法界。 啊，那么真正保证你能超越的，就这一句佛号，你不肯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谁能相信，谁不怀疑，谁真念，啊，念念相续，他决定成就。每一尊佛，每一尊法身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希望众生幸运之名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可以说，这是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。只有这一门简单明了，啊，上到大明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没有一个不得度。这是真实之理。究竟圆满的真实，底下一段，由上可见，诸佛所以出现于世，于说弥陀愿力，会救万众生，将为崩坏故。这得了。希望我们同学要注意到，千万不要疏忽了，疏忽就大错了法。机会太难得了啊，来生他们的人啊，很难。为什么？人道要无戒十善，干干净净。你用无戒十善去衡量自己，啊，自己戒善清不清净？戒善清净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？因为你我没忘记，你身见没放下，对立没放下，对立是边界啊，成见没放下，自己为是啊，自以为不是，自以为是，都出于成见啊，还有许许多多错误的看法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你怎么能了生死出三界？啊，真有大善根大福德，你遇到这个法门，得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。加持什么样子？你对净宗法门一听就欢喜，就接受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万缘放下。那事出事法全放下，这个人这一生决定成就，成就不可思议。 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无上菩提。我们这一生遇到是福气，这个缘分不简单的 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因缘，善根福德因缘。如果我们有一点善根福德，遇到这个因缘成就了啊，善根福德有欠缺，遇到了也相信，但是还有怀疑，对其他的法门还欢喜，还舍不得放下啊，这就是什么善根福德不足啊，虽然遇到了轻易放弃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。所以你今天听到这个法门有怀疑还不敢相信，这是正常的。啊，你要完全相信，一点怀疑没有，你就不正常。啊，什么叫不正常？你无量劫到今天呢，你的善根福德圆满了。啊，不是圆满，你不可能没有怀疑，不可能完全相信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啊。那么我们遇到了就是有缘，但是缘不足，还有怀疑，怎么办？能学锅炉匠，能学海鲜法师，把这一句佛号当作命根。老和尚说得好啊，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命根子，这话说对呀。啊，你抓住这句佛号日夜不间断，至少要向地仙老和尚叫锅炉匠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下去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不分昼夜。为什么？把你的善根福德补足啊，补足了，什么时候补足了？不怀疑，补足了。再没有两个主意，补足了，我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年，证明你不足了啊，证明你决定的是啊，这是我奉劝同学的。下面大师寄语：如来所以心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个大师是善导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，告诉我们十方世界诸佛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介绍阿弥陀佛本愿海，也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给大家，这是真实的利益。真实当中的真实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。 换句话是叫你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，就这个意思。心缘持名啊，这是经常讲的第一稀有之法，你还要搞别的吗？什么是真实理？这一句名号是真实理啊，这是祖师大德全程肯定真实的教诲啊！我们把这些名号看得一文不值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谁不会？那自己就不肯定，认为佛法高妙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比不上八万四千法门，错了，真错了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上涅槃妙果啊，这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法门，不容易遇到。十八愿真中之真啊，念这句佛号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今真实中的真实，圆顿中的圆顿。那我们要了解佛教，要认识佛教。佛教最精华的是什么？啊，究竟利益是什么？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！脱离六道轮回是利究竟苦啊，利苦真正达到究竟圆满，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非常难得，是所有经典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。我们遇到了难啊！啊，这经讲什么？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整个宇宙人生到底是什么，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讲真实智慧，第三个讲真实的利益。你看这三个都是我们迫切想得到的啊，在这部经中啊，统统去做啊。所以我学佛63年了， 我到85岁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经教全放下了，不搞了，专搞这一门。今天这一堂课你们听了之后就晓得为什么我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啊，来搞这一门。啊，这个法门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要断烦恼。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。啊，我们应当把烦恼尽量减低。啊，不断没有关系，可以往生。完全靠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第18愿。我们造作的罪业不怕，这经上讲的很好啊，你造作无逆十恶，堕无间地狱的罪业，你临命终时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引你，这个利益太大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其他法门84000法门没有待业往生的。啊，统统教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，提升自己境界，不断向上提升，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啊，这个法门一生成就，弥陀慈悲到极处啊！我们要感恩呐。我们不是立根，我们的根性很烈啊，但是这部经很管用，再差的根性都行。下面说了，精性不一致，这最重要的一条线。你真正相信不怀疑，十个人念十个人往生，往生就不会退转，一直到无上菩提佛灭以后，只有这一法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这一法全都度了了，所以这一法是真实利益了，没有能跟他相比了，千万不能错过。为什么说这一部经是最殊胜的？原因呢，就是经中佛给我们开示的，佛教导我们的全是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，或者说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心，它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啊，不是从妄心流出来的。啊，这个经上 给我们讲这些道理，讲这些事实真相，有理有事，有修行的方法。啊，你真干真成功啊！啊，重要的是要万缘放得下。啊，就是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大家一时聚会都是缘分，缘分要珍惜，要自己努力认真去干啊！只有这个带得走的，其他没有一样能带走，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啊！念佛的人身体一定健康，不会生病的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无比殊胜，一切真实当中啊，这个佛号最真实。念这句佛号就是念自己的真实之气，就是念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真心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，啊，无比的亲切，啊，这一个念头，保证你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你所做的这个佛跟阿弥陀佛一样。真稀有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正是弥陀住真实慧啊，这是自信本具真实智慧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运行功德所成就的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一心称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深深的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就参与他的一份。那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啊，我们肯念，也就是我们给极乐世界添砖添瓦了，我们有一份功德在里头啊。还有比这更殊胜的了？没有了。第一，真实功德。六道轮回是一场梦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，六道里面的一真，我们的一报就是今天的地球，我们的正报等的是身体。六道是烦恼变现，如果智慧先前，六道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像做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，这是真的。那我们现在都在做梦啊，佛给我们讲这些道理，就是告诉我们这都是梦中境界，明白了，知道梦中境界了，一丝毫都不沾染了。为什么？假的嘛，不是真的嘛。 佛是大慈大悲，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。可是众生要有缘，什么叫有缘呢？肯接受，能听懂，肯接受，这就是有缘众生。啊，有缘众生呢，肯呢、啊；没有缘就不肯呢。啊，有缘接受，缘成熟的人，他就全盘接受，那他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成佛去了。啊，接受一半，还有一半不能接受，也难得，跟他种善根。啊，他这一生出不了轮回，希望来生呢，再得人生呢，继续再学习。啊，这有这个可能。要解所说的如此门中啊，所会真实之力莫过于此。这一句要记住，你能够入此门中，这个门是净宗法门，真实的利益没有超过这一门的。那我们讲一切经，一切修行的方法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讲真实的利益，无量寿经第一，没有能超过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想修习功德，怎么修？老实念佛就修了。啊，修什么样的功德也没有老实念佛的功德大，也没有老实念佛的功德多。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是大妄想？啊，你贪图世间金银财宝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这些金银财宝干什么的？铺马路的，建筑材料。我们这里用钢筋水泥，人家用珍珠玛瑙。啊，黄金铺马路，啊，此地用的是白油，极乐世界是黄金铺路的，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多富有。我们怎么能比呀？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得到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为什么不学？我从前几年啊，85岁，我回头了，真回头了，所有法门都放下了，不再看了。啊，全部精神就用在这一部经上。啊，每一天读的就是这部经，学习的是这部经。啊，帮助同学的也是这部经。 啊，有几个地方想办汉学院，汉学院里就有儒释道。啊，我很欢喜，我说如果我还有精神有体力，我来讲无量寿经，其他的不讲。啊，为什么？真是利益了，莫过于此啊！你懂得这句话就明白了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提醒我们要我们珍惜这一次的缘分，太不容易得到了。啊，人间寿命短促不长啊，六道三途的寿命长，天道的寿命也长，啊，畜生道的寿命还是很长，很多人不知道，畜生是论次数的。你堕到畜生道了，啊，你变成一只鸡，要做多少次呢？啊，要做几十次，或者是几百次，也就是这个鸡被人杀了吃了，还是投鸡胎，啊，又变成鸡小鸡，啊，它论次数的，畜生道论次数的，越是小动物越多。不容易出来啊。啊，学佛的人躲在卧道里比较容易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三卧道里头也有佛菩萨在那边教诲。啊，都是教过去在人间曾经闻过佛法修行的人。啊，他要遇到佛菩萨，他就离开畜生道，离开恶鬼道，甚至离开地狱道。啊，很难啊。要多少劫？也许你遇到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啊，那么来的时候这人间有没有佛法不一定的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就三千年前，这个时间没佛法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啊，一万两千年之后，这个时间也没佛法。你要正好遇到在有佛法的这个年代啊，那么见佛更不容易。见佛要跟佛同时代、同地方出生，你才能遇到，你才能见到。啊，难见。佛之真实教法，难知难遇。真不容易。人一生遇到佛法太幸运了。啊，真叫无比的幸运了。 无量界当中难得遇到一次，怎么就会被你碰到了？我们虽然没有遇到人佛的真身，还在佛法运当中，那虽然正法相法过去了，末法一万年，我们遇到是末法第一个一千年末尾，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，我们在这个时候遇到了。啊，遇到了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这个相信是大善根大福德。你为什么会相信？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佛，没有真正修行的还在六道各轮回，啊，那么这一生遇到佛法还是各有轮回，但是种了善根；遇到净宗，遇到念佛法门，你这一生可以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。这个机会啊，真正是无比的稀有啊，太难得了啊！那希望我们绝不能把这个机会失掉。我们的缘分无比殊胜稀有，为什么？这一部汇集本的无量寿经啊，下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经典，无量寿经究竟圆满的善本啊，我们遇到了啊，稀有难逢啊！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难了，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佛菩萨是稀有难逢的大事情啊。那么今因阿难之问，开世尊之本怀，世尊释迦牟尼佛本怀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，越快越好。有没有这个方法呢？有，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一门啊，这一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。世尊赞叹阿难说：“如今所问，多所饶矣。”啊，今天在这一会上，你请问啊，佛为大家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利益无量无边的，利益太大了。 啊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末法，最后这一部经才消失，啊，一切佛经在世间消失，这个是最后一部。我们相信，最后一部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本子。啊，能够见到这部经，啊，能够听到这部经，听到一句，听到一句佛号，功德都不可思议。那我们今天遇到了能够相信、不怀疑、能够接受、能够依教奉行，过去三种生生世世都结了这个缘啊，这个缘要不深，你怎么肯相信？你怎么会欢喜？啊，听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啊，能生欢喜心，都是过去生中有缘众生。那功夫念到成片，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只有一句佛号。那烦恼习气没断，虽然没断，它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这个佛号念念相续，它起不来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。啊，如果烦恼断了，那就正果了。啊，烦恼没有断，用这个功夫把它扶住，啊，这叫成片。啊，学佛最难的信心啊，具足真诚的信心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我们学念佛的人多啊，真正相信的人不多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不多。啊，要真发愿，我们住的这个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这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这个世界还能住吗？太苦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亲身感受的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比是两个鲜明的对照啊，那个世界人无量寿啊，这个世界人一百岁的很少啊，那个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呢。啊，这个地方善知识太少太少了，到哪里去求啊？那我们遇到这部经，这个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都是根净土缘深，这都是佛菩萨加持，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遇到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真正发愿，念念求生净土。 机会不可以错过啊，错过就太可惜了啊。那决定要把它抓住。那我们真干了，我们真学了，我们这一生没有任何目的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那我们的身体呢？身体可以不要去照顾，佛菩萨照顾，佛菩萨真照顾，真照顾。连现在科学家都懂得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相由心生。我们这个身体是相，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真相信佛，真愿意往生，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，这是所有念头里头第一善念，这个念头太好了，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。那么这个念头加持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怎么可能还会有疾病呢？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有病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对于这桩事情，就是信念里头还有疑情在，还有怀疑在。啊，你没有到真正丝毫怀疑没有，丝毫怀疑没有，你的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，现在就真的了。